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202集。 没事，大不了咱们旧换一。 奶妈，看好王的血，但注意别加得太勤，免得被他们发现。 他们等着这一轮控制结束直扑十方局面，完全没考虑伤害会不会溢出，大招纷纷往那边招呼。圣洁的白光几乎同时落下，等技能的光影散尽，只见封印师还有一半的血，紧接着又是一道白光，封印师的血条再次满了。白龙谷他们仔细一看，对上了四个奶妈。 他们还有一个人卡树上了，少一个战斗力。 什么卡树上？ 就是一个剑客爬树上下不来了。 那个剑客刚刚还掩护十方局面逃跑呢，怎么会爬树？这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其余人反应一下，后知后觉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可惜已经晚了，消耗到现在他们的血条都不健康了。而两位大佬带着四个奶妈打得十分豪放，他们没坚持多久就全被弄死。白龙谷趁着还没彻底出地图发了条消息。 你让我死得明白点。你是王吗？ 不是。 十号抱着树过完了一整局，虽然心有余悸，但还是有点小激动。 哎，偶像，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机灵的。 是不是能够委以重任？ 是，继续拍。 这一局打完，江晨和方景行都体会到了带四个奶妈的乐趣，便带着他们去霍霍人了。一番连胜，江晨、方景行和七号率先升到二段。王座之战和竞技场的机制类似，都有段位等级，不同的是只有三个段，且只能排同段位的队友和对手，三个人没办法再和镜中人他们组队，只好分开。此时恰好要到中午，三个人便会帮派挂机下线吃饭。江晨刚摘下眼镜就听见了楼下的车声，走到窗前一看，是谢成岩。谢成岩年前一直在忙着春晚彩排，没时间陪小舅舅，现在便打算在外公家住几天，他之前的几个活动都没参加。坐在餐桌前听着小舅舅说起现在的王座之战，觉得挺有意思，也想跟着玩。 你先升到二段。 好。 他上午睡多了不想再睡，饭后便直接上线，跟着帮会的人去了竞技场。江晨照例睡了一觉，这才回游戏。由于要等着大外甥，他便带着方景行和七号把新年副本打了，又玩了玩赏金寻宝，不知不觉过完一个下午。晚上游戏里一向热闹，几大帮会人员齐全，且很多也在下午进了王座之战，成功升到二段。信天成他们就去和本帮的人组了。快乐的四奶队结束，江晨和方景行等谢成岩也终于到了二段，便和他们组在了一起。 总算不用和别人排了。 遇见极品了？ 还好，我们这边毕竟人多，如初稳住了。 一行人说着话进了王座之战，只见观众眨眼间突破100，并在持续上涨。乍子几人讶然了一下，仔细查看对手发现都很普通，稍微琢磨 便清楚是来看方景行或者十方俱灭的。毕竟众所周知，两位大佬习惯晚上打竞技场，加之早晨人少，他们下午又没打，因此粉丝们就晚上来了。炸子和情深长寿不约而同发了消息： 宝贝们好， 本人身高187厘米，颜值9分以上，情商满值，入股不亏。 对面的十人小队无语。观众席的语音有人数限制，十人以下是全开放的，以上则只在周围一圈身位里有语音，其余都得打字，不然太吵了，不利于交流。 如意的两位人渣名不虚传， 情深还差点，主要是渣渣，我以前和他一个府，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都和他有过一段，特狗血。 传说中的大佬们都爱我。 对，当时是恩人撕逼大战，也不知他是怎么摆平的。他现在虽然也撩，但是貌似不怎么往外拐人了。 说起如意的奇葩，我记得以前有个嘴强王者来着，也是高玩，怎么没和他们一起打，金盆洗手了？ 嗨，这个我知道，他社恐。 所以 这不全息了吗？ 点了。哇，这大佬好帅。 众人望过去，只见十方俱灭和暗冥汇合，堵了对方的三个人。他们上帝视角是能看出谁是王的，两位大佬堵的三人里恰好就有王，且好死不死被十方俱灭一招封住了。最惨的是他还是个脆皮，正被两位大佬重点照顾，不到半分钟对方直接扑街，战局结束。众人等着大佬开第二场，追了过去，只见对手十分眼熟，古问行走赏金，金十八，金十六。 哦吼，如意 VS 金庆联盟， 人们顿时精神了，开始看两边的王。这一看不得了，如意的王恰好就要和金庆联盟的两个人撞见。 是个奶妈，晚了。 我还想看两位大佬和顾润他们打一架呢，没有想到结束的这么快。 运气太差， 得看见对方了，快跑啊！ 他跑了， 他走自人家去了，是把自己当战神死了。 地图里，七号看见熟人，颠颠的就过去了，那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可爱，透着浓浓的激动。 哎，是你们啊！ 金十六拿着武器的手抬起来又放下了，两秒后他终究过不去心里的坎，迅速放弃，提醒道： 咱们现在是敌人， 玩游戏嘛，别那么较真，高兴就好。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